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时隔11年，法国飙车喜剧电影《的士速第五》已经在2018年8月3日于全国上映。不知道您是否去走进影院，感受了这部法式幽默风格的电影呢？法国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几乎等同于浪漫，尽管他们一直自诩是世界上最严谨的民族，而讨厌这种说法。不过在这个著名的系列里，法国人展现了除却妩媚的香榭丽舍大道，优雅的兰蔻或者庄严的巴黎高科，一丝不苟的巴斯德之外的另外一种面貌，简简单单的俏皮。这是一套系列电影，其中前4部都曾经在我国上映。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的士速递》第一部，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士速递》第二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的士速递》第二部的电影故事。在2000年上映的这部电影延续了第一部的成功，依然创造了不错的票房。《的士速递二》是由吕克·贝松编剧，热拉尔·科瓦兹克执导，萨米·纳塞利、弗瑞德·瑞克·迪芬索、玛丽昂·格利亚领衔主演的一部法国喜剧影片。在这部电影中，傻气警察和飞车高手再度联合出任务，这回不仅在地上玩，还玩到天上去了。影片的特技场面保持在较高的水准，各式各样的撞车和追逐场面令人目不暇接，幽默的法式俚语别有一番味道，刺激的动作场面和幽默的小段子让整部片子非常抓人。跟第一部相比较，故事情节更为紧凑，可以说是全程绝无尿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出租车司机丹尼尔自从几个月前帮警察艾米莉安抓住匪徒之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他除了每天在公路上风驰电掣之外，就是享受和女友莉莉的甜蜜爱情生活。这一天因为开车运送临盆产妇而耽误了和女友莉莉父母见面的约会，眼看就要迟到了，丹尼尔利用自己娴熟的车技一路狂奔着赶到女友家。 爸爸，这是我的男朋友丹尼尔。 莉莉的爸爸转过身，原来是一位严肃的将军。 你是医生吗？ 你好，幸会幸会。丽丽经常提起您，说您人非常好。 是吗？你是聋了还是不想回答问题？ 您得听我解释。我并不是不想回答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实在让我…… 是吗？ 真的，我不是医生伯父，我还在念医科呢，我还是个学生。 几年级？是一年级吗？告诉我， 埃德蒙干什么？ 我是说，你看起来很老了，二年级，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我看起来当然不是很年轻了，这很自然吧？我并不是不年轻。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拼命打工，养家，没办法，生活逼的。我得交罚款、学费什么的。 是这样吗？ 我12岁开始工作，所以显得比较臭老，没办法。 什么样的？ 这怎么说呢？我目前在开计程车，还有救护车什么的，所有的车，所以我迟到了。一眼开车，一眼照顾病患什么的。 哦，你很能干呐，是吗？很能干。 我想您过奖了，请恕我冒犯。我不太…… 一心二用两头空啊。 请恕我冒犯，我并不同意。您就是最好的例子。打个比方吧，您看您功勋彪炳。看您的样子就知道您位高权重，然后再看看丽丽，她既漂亮又有教养，那是您一手调教出来的，一心两用，家庭事业照顾的都非常好。 好，你说的很对。啊，不错，我59年在北非也开过救护车，一眼看路，一眼瞄准，要是伤患没死。 埃德蒙，烤牛肉快焦了，准备吃饭吧，去帮我拿出来。 啊，我快饿死了，上吧。 别高兴得太早，考验才刚开始，你得听上3个小时的战争回数。 放心吧，我会保持中立，没问题的。 在丹尼尔应酬莉莉父亲的时候，艾米莉安正在进行第27次驾照考试，并且再次把车开进了同一家商店。考官已经无法忍受艾米莉安的折磨，决定破例准许通过。有了驾照的艾米莉安开心地来到警局里炫耀着。这时局长出来叫大家开会了。 こんにちは。 哎，发音简单点，第一是空啊，哎，为空空的空。嗯，好好好，谢谢了。再来个奶挤的样子啊。啊，裴了，我指的不是你啊，你我是举个例子来说，是这样啊。哇，来几口奶挤。 こんにちは。 啊，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日语里的早安的意思，明白了吗？啊，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记住啊，等一下日本的防卫部长来，他会到马赛来参观，就是田夫，田木基啊，田木基，记住了吗？啊，田螺，田立基先生，啊，小黄是来自东京的，他回国庆也是7月15日与巴黎举行的法日高峰会谈之前。啊，先来参观可爱的马赛，知道为什么吗？ 去过伊人。 不。 来看碉堡。 来吃名产。 不，来看马赛踢足球。 你们可真是乌合之众啊！知道吗？来考察我们的反暴小组。好，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日本当地的黑道猖獗，要知道犯罪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绑架政府的官员，他们很凶。所以防卫部长已经访问过英国和德国了，现在来到法国。我先声明一下，我们的合约不能让英德佬给抢走了，明白了吗？要把这个当成世界杯，要争夺冠军。好了，我做好了详细的计划，现在告诉你们，现在我称这次任务为，知道吗？忍者。 布置完工作，警察们在局长的带领下向机场进发，而莉莉的父亲贝提诺将军和丹尼尔聊得格外投机。在一番盘问之后，丹尼尔终于蒙混过关，还取得了莉莉父亲的一丝好感。正当大家谈性正浓之时，紧急电话结束了午餐，莉莉的父亲要赶往机场迎接日本防卫部长。可是当专车刚刚驶出接口时，就被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撞坏了。眼看就要迟到了，来不及再等专车，在莉莉的极力推荐下，将军半信半疑地坐上了丹尼尔的出租车。只见丹尼尔开足马力，左冲右突，走小路，跑捷径，顺利地避开一个个堵车的地点，还利用自己开出租车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将车直接开进了停机坪。在日本部长走出飞机舱门的那一刻，停在了飞机边上，顺利地接到了日本防卫部长，让将军相当满意。 于是当将军要去参加欢庆会的时候，他让同样在机场负责安保工作的艾米莉安去叫丹尼尔一起来参加。 啊，好事都少不了你啊。 拜托，你知道刚才我在这是谁 啊？北提诺将军是地中海区的最高指挥官， 他是莉莉的爸爸。 哦，乱讲， 真的，刚才我们一起吃饭。 是吗？是真的？ 没错，真的不骗你，我讨厌将军，却爱上了将军的女儿。 是吗？哦，真是不幸。哦， 真的真的总这样。 是的。哦，我还是讨厌警察，但你不一样，搞不懂你担心什么。他看起来挺欣赏你，是吗？还叫我找你去喝鸡尾酒。啊， 行了，黑军警察和军人一起喝鸡尾酒是吗？ 啊，简直是噩梦是吗？和修车的喝自在一些，对吗？ 没错。 啊，我也是这样想啊。啊，其实话题都一样，对吗？很老实，车子、足球、马子。哦， 对对对，你不会无聊，别害怕。 我不是怕，是会觉得丢脸。贝将军是丽丽的爸爸。是啊，很对你很重要，是吗？可能会称你岳父的。你想想，如果你拒绝了岳父的邀请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想呢？嗯， 对， 好吧，那就一杯。 无奈之下，丹尼尔只得和艾米莉安一起来到欢庆会的现场。看着一群军官要员们西装笔挺的样子，一身便装的丹尼尔很不自在。正在他要准备开溜时，警察局长开始主持欢庆会。 先生们，你们都看到了啊，这是眼镜蛇，它是专门用来保护来访的外宾的啊，它是钛合金的车身，多重的防弹装置，前后的侦测飞弹啊，棒极了，你们看啊，幽灵烤漆，四轮饱满，还配备了卫星导航系统，必要的时候直接由总部来控制，你们看这部车多么先进。 现在发动。 忍者，12气缸的引擎真棒啊，声控12气缸双涡轮的啊，最快时速达到320公里，可以自动的驾驶900公里，从巴黎到马赛，前后座各两个，旁边四个，多么好，共八个安全气囊，有最完美的保护。各位，这辆车象征法国是打不倒的。 局长兴奋地用力一拍车底，只听砰的几声响，车内所有的气囊全都弹了出来，将正在车内展示汽车各项功能的司机拍昏了过去。刚刚领教过丹尼尔车技的将军立刻推荐了他，为了使后面的行程顺利进行，无奈之下，丹尼尔只得接受提议，驾驶这辆载着日本部长的新型汽车出发了。在车队行进途中，警察局长特别安排了一次反恐演习。在日本防卫部长赞不绝口的夸奖中，车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恐演习考验，大家都沉浸在圆满完成演习任务的喜悦中。而在指挥调度中心的警官佩特拉也长出了一口气，准备去洗手间补个妆。一直暗恋他的艾米莉安觉得这是一个表白的好机会，于是也跟着他后面一起走了进去。 你戴耳塞？是吗？是我话太多了。 哦，听着，这是耳机型接收器，懂了吗？新产品，我会在一号频道上。 哦，是这样，那我要怎么交谈？ 听着，你们法国人可能不习惯，但是所谓命令只要去执行，不能回嘴。哦， 好的，我知道，但是要是你有危险我怎么办呢？ 佩特拉转身关上了厕所的门，艾米莉安只好隔着门同他继续说。 喂，我怎么知道你听得到我说话？ 佩特拉敲了一下门。 一下是是，二下不是。 我们再聊一会儿好吗？ 很好。因为其实有门挡着也好，这样我才敢和你说话。当着你的面我不太敢和你交谈，知道吗？真的，你的眼睛真是会勾魂，非常的棒，你的眼睛好。 让艾米莉亚没想到的是，他们使用的这个对讲机其实是警用频道，艾米莉亚的一番表白全被大家听到了。 是是是，我忘了是什么意思，被这样的眼神盯着真是好可怕呀。是他从来没有人这样看着我， 都是在背后瞄我。 是策略之一，完全正确。 这是我的泡妞绝招，你知道吗？能打开心扉说话可真好啊。真的希望不会带给你困扰。佩德拉，佩德拉， 那我继续了。 怎么搞的？ 好的，我继续。我不懂他说什么，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越来越亲密了。啊、哦，什么什么？ 聊得开心的两个人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这时，一伙绑匪已经藏在佩特尼蹲的厕所上方了。而毫不知情的艾米莉安因为确认了佩特拉对自己的感情，正在沾沾自喜。 我一定要说， 别再给我说蠢话了 啊，佩特拉，我从第一天就爱上你了。 干得好，艾米莉。 这时趁着佩特拉不备，绑匪捂住他的嘴将他绑了起来。因为迟迟得不到佩特拉的回复，艾米莉安将身体靠近门板。这时已经失去耐心的绑匪一脚踹在了门上，随着艾米莉安一声惨叫，她立刻被门撞昏了过去。绑匪见状扛起佩特拉迅速逃离现场，而行进中的警方车队这时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正在前方等待他们。原来这是一群日本黑帮策划的绑架日本防卫部长的行动，他们之前早就监听了警方的通讯，不仅了解了警车的行车路线，还借此机会绑走了会说日语的佩特拉。而接下来的目标自然就是劫持日本防卫部长了。这时车队正要驶入一条看起来很奇怪的道路，道路两旁分别停着两辆大卡车，中间只能通过一辆汽车。这时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的丹尼尔特意将车停在了卡车外面，想停止前进。可是听到汇报的警察局长并不相信丹尼尔的直觉，信心十足地让丹尼尔全速前进。无奈之下，丹尼尔只得继续前进。谁知他刚刚将车开进两辆大卡车之间时，三辆黑色吉普车突然从两边鱼贯而出，挡住了前后的通路。在短暂混乱之后，日本防卫部长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被绑匪劫持，并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惊慌失措的警察一筹莫展，没有一丝线索，无奈之下只得求助于丹尼尔。 啊，照轮胎痕迹来看是三辆黑色的车，但车款我并不知道，不太熟悉。哦，是新款新轮胎，直接从日本进口的。 哦，你怎么看得出来啊？ 有鱼腥味。 哪有鱼啊？ 餐厅里啊，脑袋里装浆糊，你真是的，港口都有鱼的，港口也有。这新车曾经行经过码头， 他们坐船来，所以才有鱼腥味，是吗？ 你真的没那么笨，不错。现在得追查是不是贼车，啥意思？ 哎，局长，没有任何的新车的失窃记录。Bingo， Bingo 是什么啊？不是贼车，是你猜错了。 三辆车子被偷了，你还不报案，那是为什么呢？ 表示车厂的人也涉案了，是吗？ 对， 车厂就是大本营。 没错，你还算挺聪明的。 好极了。 警察和丹尼尔他们立刻赶到仓库，可谁知匪徒早已逃之夭夭。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的艾米莉安不禁向丹尼尔自责了起来。 啊，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丢下他一个人的，也不该放下他。天哪，你哭够了没有啊？哭也救不回你的马子的，不行了，快想点办法吧，朋友。 哦，我想，我在想着呢。啊，毫无头绪，完全没有线索。 别着急，只要想对了方向，就会一定有线索。你想歹徒为什么不杀了部长呢？ 因为他们想利用他。 对，很好利用他。他们有没有勒索什么呢？ 没有。 对，也没有。为什么不在日本绑架他呢？ 对呀， 在法国绑架他一定是事出有因，有原因的。部长到底要去巴黎干什么？ 和总统看阅兵，还要签合约。好了，有关安全、钢铁和核弹方面的， 这就对了。也许他们想阻止他签约呢。 哦，是这样吗？这对日本经济大有注意啊，他们干嘛要阻止？ 你朋友说的对，没错，尤其先生是想阻止签约。 我见过你。 这时和部长一起来的一位日本特工说话了。 对的，我叫尤里，是部长的安全人员。尤里也隶属于日本反间谍。 哦，真巧，我也是的。喏，我叫艾米莉，马赛国家警察。他叫丹尼尔，是。 啊，行了，是见习先生，我得学习对话。 真会说话，尤其先生是谁呢？告诉我吧。 尤其先生是黑帮的老大，日本北部很有影响，超级保守，知道吗？他不要飞机、钢铁，甚至观光客。但法国想尽办法要卖给日本，他决定采取行动，不但要阻止部长签字，还要让法国不再跟日本有往来。他派了两名催眠高手，要将部长催眠，使他在适当的时机，可能在阅兵台上用任何武器杀人，可能会殃及总统。 哦，是吗？可能会殃及总统。为了报复法国，在10年之内， 对，将不会和日本有外交关系。我们得尽快行动， 马上，阅兵十一点开始，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救他们。 好吧，那当然了，我们就去吧。但是我得先通知上级，你说呢？石膏还是大憨的？你说吧。也对，现在你听我说，你想救你的马子，他想救部长，见时间紧迫。那么现在，我想，我看我们还是自行做主吧，何必劳烦法国的官僚体系呢？ 对呀，是呀，他说的对呀，我们抓过德国佬，那小日本算什么呢？ 告诉你们，首先能在巴黎找到他们吗？ 对呀，在巴黎，这对我来说没问题，小意思。 这对丹尼尔来说确实没有任何难度，因为他发动了之前和他一起送披萨外卖的兄弟们，很快就查到了线索。 哎，好了，找到了，在十字区某个公寓。 是吗？你确定是他吗？ 我当然说是他们了，三辆黑色的三菱加上金发美女。 要确认他的身份吗？ 不用了，很好，没时间了，得赶快去机场。 是吗？去机场， 快点去吧。 就这样，莉莉的父亲亲自驾驶运输机，将他们三个人连同丹尼尔的的士爱车空投在了巴黎市区。接着艾米莉安利用还留在佩特拉耳朵里的耳机和他联络，大家里应外合，趁黑帮放松警惕，成功营救出了日本部长。可是正在准备逃脱之时，他们被黑帮发现，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汽车追逐战随即上演。尽管丹尼尔的的士爱车马力够劲，但仍然甩不掉紧追着的三辆黑帮汽车。眼看黑帮的汽车离他们越来越近，丹尼尔急得大叫起来： 我甩不掉他们，车子太重了， 你要我下车吗？ 不， 你想别的法子？ 我想不出来， 真的。 找将军啊？ 对，找将军。 好的，将军，你听得到吗？ 清楚得很，巴黎很好玩吧？啊，告诉我。 我们完全没空参观呢。 告诉他我们在外环道行驶，叫他设法堵住通风口的隧道口，要快点。 快，我们设了圈套，没问题。 莉莉的父亲贝提诺将军立刻给部下比卡打去了电话。 将军你好，告诉我你手边有没有战车。 没问题。 将军所说的战车就是那些正要准备参加庆典的坦克。在比卡的指挥下，坦克排成一排堵在了隧道口。这时丹尼尔的车离隧道口越来越近，离那些堵在隧道口的坦克车也越来越近。看着丹尼尔这种无异于自杀式的方法，艾米莉安惊恐地大叫起来。在叫声中，只见丹尼尔的的士爱车伸出了短翼，接着在丹尼尔一连串干净利落的操作之后，汽车突然飞了起来，并在短暂的滑翔之后成功飞越了坦克包围圈后，稳稳地落在了坦克车的外围。紧随其后的日本黑帮车队哪里知道丹尼尔的计划，来不及刹车的他们纷纷撞上了铜墙铁壁一般的坦克车上，最终全部落网。不久，丹尼尔的爱车出现在了阅兵式的阵容里，他还在想方设法超越前面的战车，而此时正好有人向总统希拉克询问阅兵阵容里为何出现了一辆出租车。希拉克犹豫片刻，然后脱口而出：这就是我们的新型霹雳战车。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法国影片《的士速递》第二部的故事。但凡是法国影片，十之八九都是和吕克贝松有关系，这一部也不例外。作为编剧，吕克贝松塑造的主角丹尼尔是一个风趣幽默又乐于助人的出租车司机，他拥有着天才的驾驶技术和汽车知识。结识了倒霉的警察艾米莉安之后，丹尼尔屡屡依靠飙车帮助朋友与恶势力做斗争。影片中出租车、警车、轿车、货车和公共汽车，一大堆五花八门的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代步工具轮番出场。在18年前的影院看到时，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当丹尼尔驾驶他的爱车风驰电掣的登场时，确实给了我们一阵惊艳。后来他们在这辆出租车上安装了尾翼、滑翔翼等等夸张的装置，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看着丹尼尔把车开得飞檐走壁一般，就连我们这些围观者都觉得痛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士速递》的主题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One more I go die in the street again. There's no way to run, no way to hide, my friend. Till you believe in love as the master plan. She gonna have to fight again, fight again. Held on. Sur la piste au milieu des jeunes loups. Held on. Quand le son est bon de tout, elle se fout. Elle danse. Si le bonheur n'est pas au rendez-vous, elle dansera toute la nuit après tout comme again. Elle danse. Sur la piste au milieu des jeunes loups. Elle danse. Quand le son est bon de tout, elle se fout. Elle danse. Si le bonheur n'est pas au rendez-vous, elle dansera toute la nuit après tout. Et jamais elle ne flanche. Dédicace à toutes les femmes des cités, qu'elles soient de face à Pit Paris ou Yaoundé. Ceux qui connaissent la souffrance. Parloir et couloir aseptisés, garante de nos âmes dans l'adversité. Parvient la délivrance. Souvent ton complice le plus fidèle.Surtout quand la mort lui a donné des ailes. Des sœurs, femmes ou mères. À toutes celles qui connaissent les affres de la misère. Sur celles qui le cœur gros marche le regard fier. C'est jamais dit au cœur que j'ai dédié ces vers. One more I go die in the street again. There's no way to run, no way to hide, my friend. You believe in love as the master plan. She gonna have to fight again, fight again. Elle danse sur la piste au milieu des jeunes loups. Elle danse quand le son est bon de tout, elle se fout. Elle danse si le bonheur n'est pas au rendez-vous, elle dansera toute la nuit après tout. Et je te parle de ces femmes-là, celles qui aux yeux n'ont pas voix. Toutes les femmes du monde, qu'elles soient Mama ou Fatma, des filles et des mères qui luttent encore pour leur droit. Hey, merci baby d'être là, de partager mes traces. Maudits soient les démons qui t'éloignent de moi. Mon respect n'indécal que mon attirance pour toi. Croire comme une mère pour son fils, quand l'amour fait pas sauver. Elle peut lutter comme des comme une sœur pour son frère affrontant la misère. Elle garde les pieds sur terre, hey. Elle danse sur la piste au milieu des jeunes loups. Elle danse quand le son est bon de tout, elle se fout. Elle danse si le bonheur n'est pas au rendez-vous, elle dansera toute la nuit après tout. One more I go die in the street again. One more, man. One There's more. No way to run, no way to hide, my friend. No way to run, no way to you hide. You believeas a master plan. You believe in love as a master She's gonna fight and fight She's again. She's gonna fight again. Fight, fight again. One more I could die in the street again. One more of a die. There's no way to run, no way to hide, my friend. No way to run, no way to hide. You believe in love as a master plan. 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宗导弹。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0000。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党。